好，咁啊第二次翻嚟啦，咁啊头先讲开啲国宝， 老 系继续讲下啲国宝啦。咁呢个另外一个国宝咧就冇头先嗰啲咁好彩啊。咁呢个咧就系龟善林啦。咁龟善林就系、是、即系令我谂即系啲而家啲死得七七八八嗰啲啦，即系民国带咗民国年代嗰啲咁嘅人。 巴金老 啊，系啊，类似巴金嗰只啦。啊，咁就。即 系语言学者嚟话， 语言学者啦。咁其实我就冇乜点睇过佢嘅书嘅。讲、真，即系 好难睇得明嘅，可能嗰啲嘢。 唔系，系好难嘅，因为佢其实佢识好多语言，即系佢识印度 文 啊、梵文啊嗰啲，佢全部都识啦。咁、就佢同巴金有啲唔同咧、就系即系我谂就佢今年就97岁啦，即系巴金嗰阵时死就大100岁啦。咁、但系都长期大家都系住医院。不过巴金、我谂最大分别就系巴金系嗰阵时都系即系其实佢嘅晚年其实都系。 佢咪近呢几年先住医院嚟？边个？ 龟 善林咯。 系啊， 系咯，系咯， 都系啊，都系啊。吓、以前就住喺北大噶嘛。吓、咁啊，而家又97岁，即系其实呢啲都死症唔系好多个啦。其实除咗佢就仲有阿钱钟书嘅老婆啦，杨绛啊嗰、那个。如果即系其实佢有本书几好睇噶，杨绛系有本书讲叫嗰本书叫《我们三》嘅。咁《我们三》嗰本书其实就系讲因为就系讲佢哋三佢有个女叫钱满啦。咁、其实杨绛最后咧杨绛而家都仲在生。 在生嘅。 咁但系钱钟书死咗啦。佢個女都死埋㗎，咁而家嗰本書其實係幾好睇嗰本書，香港有得賣㗎，咁我都有嗰本書係幾好㗎。咁譬如如果你又講龜善林，我睇過一本啦、就係有一本就係叫做牛棚雜益。 雜益係 啦，嗰本就幾得意。 嗰本係講文革㗎。 講文革嘅。嗰本係即係係好顯淺嘅一本書。咁同埋呢就係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譬如話係好鍾意睇一啲即係傷痕文學呢、中國啲傷痕文學呢，其實就嗰本係即係唔走得㗎。咁嗰本係幾過癮嘅。譬如佢講佢點樣嗰陣時俾人批鬥嗰啲咧，係幾佢寫得好得意嘅。即係譬如佢話譬如話佢，因為佢嗰陣時就係佢都係應該喺當年係應該喺北大做緊副校長嗰啲嘅。咁亦都係一啲即係又係啲政治鬥爭啦。咁、後屘佢就攞咗出嚟俾人鬥啦。咁佢仲講，譬如話佢啱啱開頭俾人鬥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人啲力度唔夠，如果俾佢打分咧100。分佢打二三十分，又冇打我又冇成，即係咁樣好得意啊！即係同埋，即係佢話呢啲就當係人生嘅小品啦，即係話好似孫悟空咧，俾人抌落去嗰個八卦爐嗰度練一練咁樣咯。咁所以即係佢係幾過癮嘅。但其他嗰啲書就即係你如果唔係一啲研究語言啊，即係嗰啲咧就即係幾難頂嘅。 佢係啊，翻譯好多嗰啲梵文啊，同埋有個咩我唔記得咗。 翻譯其實亦都係佢一個。 佢一個 強項嚟嘅，咁佢咁其實如果你講民國年代，其實佢又算係後輩啦，即係佢又唔係即係佢，因為佢1911年出生，佢其實你話譬如話，如果係比起可能應該比起魯迅啊、胡適啊嗰啲咧，佢又算係後少少咯， 後少少噶啦，後少少啦，都叫做新文化運動嘅後半撅噶啦，即係過五四嗰扎噶啦，大佬1919先係五四，諗下咧，佢都係得個八歲，即係只不過係應該是國共內戰那段時期啦，咁佢先叫做即係有個人生體驗啦。 其實講開呢啲就可以又介紹一本書俾大家睇嘅，即係一講開呢啲我好多嘢講。咁就係即係譬如其實張立凡啦，你有冇聽過張立凡？ 聽過。 張立凡就而家就好似嗱張怡和應該有聽過啦。其實張怡和同張立凡兩個人冇關係 㗎。冇關係。 冇關係㗎。一個係張乃器個仔，一個呢就係張伯君個女。咁呢兩個其實都係即係反右嘅時候啲大反派啦。咁嘅後代啦。咁而家其實如果即係有睇開書就會知道，譬如張怡和就差唔多一出親每本書都係禁書嚟嘅，咁你只會喺香港先買到啦。咁譬如話張立凡亦都一樣，其實張立凡都係啲

係啊，咁但係即係even 係即係講原來係桂善林即係就算住喺醫院嘅而家呢段時間呢，佢多次去即係去醫院去間301嗰度呢，都唔俾入去嘅。咁就即係呢啲嘢好奇怪， 好奇怪， 大家住喺北京㗎嘛，佢係唔俾 個仔探命都話唔俾。 13年喎大佬。 佢又唔係有啲咩， 即係佢個仔都嗰頭近啦，佢個仔都成70歲。 你話佢禽流感啊，或者高傳染性病話唔俾探啫，仆街係咪先，普通嗰啲咩驚佢泄露國家機密咁都㗎。 唔係咁，因為其實好明顯，我諗都係因為 就係呢單嘢啊。 嗰啲佢 hold 住嗰啲文物呢係有價值㗎嘛，係啦，咁呢個就即係好似類似阿小甜甜嗰啲遺產。 所以其實我覺得其實喂你佢依家北大個解釋就係話呢啲全部都假嘢嚟嘅，係咪即係咁呀嘛，咁其實要證明好簡單㗎嘛，呢啲係假嘢，即係真嘢仲喺佢屋企啦。只要唔係操到人入去睇有啲真嘢仲 係佢就唔俾你 佢大家俾操 咁你咁樣就係你要即係你要證明就好 你已經搬走曬添啦 係咪先 係啊即係聽講話北大已經係換咗地方呢就 喂先 咁同埋即係而家嗰個問題都係嗰個症結就係究竟嗱呢個老人家佢咁多年嚟收藏嘅嗰啲藏品究竟而家邊個有權去管理先咁揸喺手就揸喺北大手啦，咁我都好相信就係佢個即係報道就有話即係阿桂善林就已經係即係委託佢個仔去管理啦，但係根本呢個係做唔到㗎嘛，因為呢嗰啲譬如鎖匙啊同埋所有啲文物啊全部企喺北大度㗎嘛，咁我都好相信就係佢第八年歸老嘅時候其實北大都會拿曬喺手。 嗱依單嘢可以講一講嘅係呢即係桂善林曾經講過佢都唔知道究竟佢自己收藏咗有幾多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歷嚟嘅稿費佢都唔知道究竟幾多錢喺度。但有人同佢粗略估計過即係佢咁多年嚟出嘅書啲稿費呢都起碼有。 係咪又係北大幫佢出版 㗎嗱呢個就唔清楚喎。 唔係無論係唔係北大出版但係佢都有版税㗎嘛。 係喇係喇。 咁但係佢版税就 邊個劇 咗就邊個代佢收 啦。邊個代咗啦邊個收咗咁 但係歸線即佢是好佢思路好清晰嘅即係而家嘅桂善林都因為我早幾年我睇過中央台有一個同佢做嗰個訪問佢都即係佢就唔係巴金嗰隻就已經嘢都講唔到嗰隻。 佢係有啲大器晚成 feel 嘅其實。 係啊 係啊因為佢做佢好似話學嗰啲文都係成六七十歲七八十歲開始。 咁同埋佢就話即係佢話佢啲版税呢就你同我計幾多都冇用因為我其實好多都冇收過嘅。同埋即係我想攞個錢都即係都好艱難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國寶就 呢個國寶就冚咗好多。 但有人從佢出嚟計過囉淨係佢出嘅書嘅版税都有成億人民幣囉。即然而再加埋齊白石嗰啲就唔知啦。我覺得可能即係真係一個天文數字嚟㗎。 係呀。 四萬億嘅一部分都可能有㗎嗰度。 咁呢啲算唔算係軟禁呢 基本上係軟禁啦同埋即係你正如頭先傑斯所講啦你會見到個事情嘅發展嘅就係就算最後八年歸老都好桂善林都好基本上嗰一堆嘢將會成為北大嘅所有啦即已經可以話一個結局係預知到㗎啦以下。咁其實睇到追就追唔到㗎啦呢壇嘢因為北大嗰邊即係叫做山寨啦一路都即係無論換咗校長啦都換而家個新嘅北大校長 周其鳳啦 坐落嚟都好都係冇得喐㗎原因係大佬你即係吊轉頭咁諗你為咗間學校嘅 咁樣北大都咁 Q 惡㗎喂 以前其實北大就好有 學府嚟嘅 出名 係 但因為佢有風骨㗎嘛同埋佢好獨立自主啦同埋佢有即係北大第一個校長咩叫咩名突然間唔記得咗啲即係嗰個係最出名㗎嘛唔記得咗記得再講啦咁但係而家梗係唔同曬啦時移世易咁同埋就即係我都係嗰句就係究竟即係我諗呢扎咁嘅物品文物即係係個 clarification 係點囉即係譬如話我哋喺桂善林眼中可能係佢嘅私產咁但係喺國家或者北大 如果你話真係一啲 黨產嚟 㗎喎如果你真係一啲可能喔係一啲中國嘅古董咁樣咁有啲都係可能有時候係直頭係即係國家一定要鉗咗你㗎嘛咁但係你譬如呢啲咁樣好明顯即係可能字畫啲嘢 應該都係私產嚟㗎。 因為呢其實呢計落去呢已經其實某程度上計咗私產㗎，即係喺意識上點解會咁呢，因為睇過即係有少少資料就係話呢，佢曾經已經送咗即係一幅係宋朝時期嘅嗰啲畫呢俾咗即係國家唔知慶咗啲乜嘢㗎啦。咁其實已經即係佢送嘅時候呢已經係代表咗其實嗰扎嘢佢已經擁有咗囉。 唔係咁好明顯係佢嘅，即係如果喺資本主義國家 啦。就算喺共產主義國家，咁呢扎嘢就算要鉗佢都係中央鉗啊大佬。有乜你又輪到北大鉗我覺得。喂鉗完之後我睇返啲新聞係講佢有啲人留咗出去拍賣㗎喎。 係啊拍咗。 即係自己 cap 水㗎喎。 拍咗返嚟唔究竟唔係同埋究竟拍咗出去之後啲錢係真係北大落咗袋呀定係人落咗袋 呢 喎。 呢樣嘢嗱陰謀論就一定準嘅。一定係如果係嗰個秘書落就一定係秘書落袋。 記得嗰個校長叫咩名字蔡元培呀。真係大王。蔡元培都唔記得就真係大王係 呀。咁呢單嘢就冇啦即係到依刻為止，因為其實本來依單嘢都好熱嘅，咁近期即係幾單嘢冚過咗啦，咁變相地慢慢就又識翻啦。 咪有啲唏噓咯，其實你一個學，即係一個叫國寶級嘅學者，你晚年你搞到依家， 我覺得唏噓咧就係咧佢即係俾人軟禁嘅話，即係其實巴金都係已經俾人強姦。我都話有時做呢啲知識分子咧，就係咧你早啲死，好似魯迅嗰啲咧係好多嗱，即係魯迅死咗都係俾共產黨強姦嘅，嗰個名譽基本上係不斷咁強姦。但係如果你話魯迅今時今日唔死，同埋即係如果係長命少少啊，佢一定反又有佢份啦，即係文革鬥佢有佢份，一定有咁。但係佢死咗咁啊。又將佢升上神台囉。咁你巴金嗰啲又係咁樣。巴金你巴金嘅悲哀就係佢係晚年嘅時候呢佢曾經多次呢要求呢俾佢安樂死嘅。因為我其實某程度上佢都係覺得我好似俾人非禮俾人強姦即係成喐下又愛國民人啊一人又封啲譬如啦你歸士林都有㗎歸士林早幾年呢係共產黨封咗個咩國學大師俾佢佢唔要㗎即係其實唔係好多個好似譬如話好似郭沫若嗰啲啦即係郭沫若嗰啲就已經係最不知所謂嘅知識分子啦即係但係唔係好多個好似佢咁囉所以你話即係呢你喺你譬如你做啲知識分子做到嘅喂九十幾歲安享晚年悲哀呢就係話我真係唔係嗰個喺個文物嗰度係其實佢話佢連屋企都唔返得連屋企人都唔見得咁即係真係其實呢啲我覺得先係可悲囉係呀即係你譬如話你有冇聽過郭沫若嘅故事 我冇聽過 即係譬如郭沫若係擦鞋擦到好勁㗎嘛郭沫若坐飛機嘅時候呢當年呢佢係突然間就話喂嘩望出去個窗口度我見到兩個太陽喎咁樣咁佢即係佢意思就係一個就係真個太陽啦一個就係毛主席紅太陽即係擦鞋擦到咁咁所以但係冇乜幾多個好似郭沫若咁所以譬如話即係呢個係悲哀譬如話你有啲好比較好彩啲嘅好似胡適嗰啲咪係囉譬如胡適嗰啲佢即係佢當年都有得其實特區佢嗰扎都係我諗都係喺49年嘅時候佢哋都要做一個抉擇跟邊個走呢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大嘅抉擇喺個轉捩點囉咁但係有啲決定係留返喺度建設中國跟住 再俾嗰 啲係啦同埋嗰啲譬如話呢啲咁嘅知識分子啦同埋嗰啲民主嘅人士啦即係當年嗰啲民主派嘅人士唔係共產黨人嗰啲啦其實到最後嘅收場係即係全部都好慘的 其實當年佢我睇返呢佢我睇返我嗰陣時港台有個節目嘅咁我就睇返今日我就返睇返佢其實當年有機會係唔使即係其實佢有機會喺劍橋教書嘅 好多都係喂佢呢啲喺德國讀完書佢係真係有個赤子之心 係啦佢就返到去見到個中國講嘅樣 子嘛 係啦見到個中國咁嘅樣子跟住佢就再打寫信定打電話打電話就通知返佢嗰個教授話哎我都唔過嚟我要留返喺中國度。咁佢又依家咁嘅 被共產黨老點嘅就唔止佢一個嘅咁大班人陪佢即係除咗知識分子仲好多商人啊好多即係各行各業都有喺嗰個年代好多南譬如喺南洋嘅人都係即係譬如話都信咗共產黨都係返去嘅到最後都係冇收場嘅